叫我这一上嫁衣，我也闷不清。凤姐儿说，把闲愁撇去，休要忧虑，总不如差一些仆妇们查问来踪。查着时，太太陈词，将他们撵，也省得朝朝暮暮地挂在胸。言未毕，秀莲起处，一起举目进来了邢夫人陪嫁婆子人一名，她是清文的要命性。何不到园中前去找管，把他们仆妇丫鬟要仔细盯。婆子答应，说是遵命。太太的言辞怎敢不听？暗思量，园中的侍女们张狂得很呐，一个个眉高心大，任意胡行。我何不在太太的跟前把他们暗算，把剑背剪草除根，我的器材平。婆子说，园中的女孩们哪个有体统啊，自觉着比小姐尊贵相，受了高风。唯有那二爷房中的晴雯女，她与那小姐的丫鬟也大不同。每日里修饰打扮，一个狐眉样，全仗着一张巧嘴搬动事情。香袋儿时常在他的胸前挂，粉扑儿中招牢在手中情。桃红柳绿妆成西子，覆粉食指自脚是崔莺莺。挑逗的公子中招，书也不念，蒋二爷隐作轻狂亦不宁。若不要寻一个错疯子，将他撵，失去了大家的体统，是有辱生命。最要紧，太太的大事是儿孙重，下长头望子的荣华怕落长空。听话的仆妇丫鬟安切齿，俱都是怒气填胸，心中愤恨一个个，恼恨的是那泼妇，讲话太无情，他的心思过恨不冲。 回头来眼望着西风，要问分明，说那日里跟随老太太往园中去，树林下影影绰绰，我看不很清，有个丫鬟翘肩膀水蛇腰，眉眼像你的林妹妹，正骂人摇摇摆摆在那里发疯，令人可恨，那个张狂样在太太的跟前不暇问明，到后来要问是谁又偏忘记，想必是丫鬟晴雯那个小妖精，婆子说何不换来太太认认，并不是奴才撒谎把您那梦，夫人点头微含笑，他是忙唤晴雯认分明，小丫鬟答应了一声出房去，他不如一壶那小园中，不多一时把晴雯唤到，来到了夫人跟前把身停，家人见仆妇丫鬟在凉堂里，这晴雯连忙上前问安宁，夫人举目留神看，哎，正是他，上次骂人在园中，只见他双颊微红，春衫惨淡，朱唇不点，粉面君庭，乌云半散，形眸乍醒，体态娇柔，弱不应风，站在臣亭亭玉树临风里，真有那落魄的精神，仙子的美容，王夫人怒气天胸，是微微的冷笑，说好一个捧心的西子和那妲己复重生，情我已能以情成，我看你头儿不梳，一儿也不整，为什么无缘无故的两腮儿红，你还是吃了酒了吗，还未曾醒，你还是装出这些狂样子来呀，你是故里的假撇清，你自己瞧瞧，可像个黄花女吗，倒像那画上的西子，那个秉形容做号的妖精就是你，怪不得宝玉而今不老成，怡红院也就是你会领着头儿朝穿梭的宝玉似欢龙，你混冲宝儿奶奶瞎作怪，连面圈不要了，一味的乱胡行，你同他背地里做的那些事休当我一点不知情，不要脸的贱人给我出去吧，你站在跟前我的气难生，你回去宝玉的跟前休要讲话，不劳你暗地穿梭混成能，你给我 老师先蹲在怡红院，过两天我再请你去登城。夫人越说心越恼，这位佳人听罢面绯红也摸不着。这一些话儿从大河处理起呀，聂呆呆板上发怔，他似泪红。喘吁吁刚要上前分辨几句，偏赶着老爷贾政进房中，无奈何只得他抽身走啊。他的那委屈烦难也有万重，回到了房中腿乱颤，只气得浑身发抖面皮青，战兢兢将身倒在牙床上，拉开襟背把头蒙。越思越想我越伤感呐，这样的委屈我可活不成了。要说是别的话儿还则可说，什么小爷背地有别情，但不知这话儿是从何处起，无头无脑是哪一阵风。要说是太太是从疑惑起，为什么一口咬定不容情，这不是凭空生出了奇巧事。老天哪，为何无辜把人坑，无凭无据怎么讲，好叫我遍体生涯变也变不明。太太是听信谗言全不管，一味的生辰喜怒恨冲冲。我今日虽然还在这园中住，看起来时光不久啊，我要别一红。大约着我与那小爷的缘分算是尽了。我们当初的痴念就落了一场空啊。越想越伤感，泪珠儿点点滴滴不住的停，睡卧在房中只等死，恨不能无常一刀复幽冥。一连几日断茶饭，他把那饮食俱废要轻生，

俱都是蒙古战舰，用铁链钉成七整整，乃分三阶，共了是一处处，七分五色暗五行，清徐兵身长面阔多猛勇，驾小船是往来水面快如风，水旱灾呀纵横颠勒有三个余里，灯火光照彻得柴桑下口，三将同呼周公瑾，看罢多时呆呆发愣，想东吴六郡八十一州的赤子苍生，天哪全仗着火攻一计，若烧不退曹兵难保血，寒了江东啊。 不捉急，担惊怕，慌张张到了小船，一上来见孔明，徐离弼，他坐在一旁，长吁叹，说先生啊，这天降奇灾是祸及江东，你看这军是紧急，都督身染病卧床上，口吐鲜血，连一鱼圈都不哼，那诸葛亮啊一闻此言非寒笑，大夫这点事何必如此的胆惊，两可猜一都督之病一如班长，鲁肃说，哎呀呀，既如此，烦老先生即刻同行，他二人起舟登岸，上了坐骑进家边，不多一时就来到了营中，鲁肃说，先生在此稍后，他就走进了中军帐，见周郎倒卧床上，用金杯蒙，低声说，都督病势如何，鲁肃问候，周公瑾闭目摇头，一鱼圈都不哼，鲁肃说，都督治病那孔明能医治，周公瑾听此言是精神道长，就坐起了身形，连连说，大夫大夫，卧龙不在，鲁肃说，现在帐外候令行啊，烦老大夫快快有请，那庙孔明是神情潇洒，就走进了帐中，抱拳说啊，连日未会都督面，是怎么身体欠安，定有别情，周瑜说啊，人有这旦夕祸福，焉能自保，孔明说天有这不测的风云，若不仔细查清难免都督把病患上啊。叫火热需用良药，周瑜说，哎，良药相反难以见功，孔明说，依此病必须先理其气，这气若顺，拔墨一通是白墨俱通，周瑜说，欲通其气当用何药，孔明说，我有个绝妙的良方，是用则必灵，说话间取纸笔，暗暗的把药方写好，写罢时递与周郎，你要仔细的看分明，上写着御

约定成谱，举起众将，一个个擦拳魔掌，静候东风好发兵，只等到三更时候无动静。周瑜说：“哼，诸葛亮大言欺人，想借东风万不能。”说话间，见齐都任彪袖带飘扬奔西北，霎时间变了那东南风。周公瑾大吃一惊，心暗想：诸葛亮有多天造化，若留此人，必祸及江东。按传令，密唤丁奉和徐盛及苏德到南屏山，杀却孔明算头功。二将点头说遵命，率领着长枪手短刀手到南屏山，把七星坛围了个水泄不通。四下里寻找卧龙无踪影，军卒报是才见诸葛军师走入一小船，往上水而行。那丁奉飞身上马从汉路追赶，那徐盛上了战船扯起蓬来追赶孔明。不多时，见前面有一小船飘飘荡荡枪风走，船尾上站定是诸葛老先生，大叫道：军师慢走，都督有请。商量着紧急的军师暂且屈驾转回城。孔明闻听微含笑：啊，徐将军，我劝你急速回去帮助周郎破曹兵。周公瑾哪有好意把我请，不过是要害诸葛嫉贤妒能。那徐盛并不答言，催动小船努力追赶呀。不好了，从前面小船舱而内走出来一员虎将，是凛凛的威风。挺镖躯，左手铁胎弓，右手狼牙剑，大叫道：诸军们，可晓得镇定常山赵子龙？徐盛，哦，担当一剑将你射死，且看在孙刘和好这点情，今日里叫你知道某的手段。说罢时，青书原被公开弦满，前拳对准后手松，只听得吃啪一声响，狼牙剑不偏不倚，端端正正射断五船篷索绳，唰啦啦，篷翻乐水，船难行动。赵子龙哈哈大笑，眼望五船瞪双睛。徐盛借入口，禀明都督周公瑾，你就说孙与刘两家和好，只可同心破曹兵，且不可自相残杀。唇亡齿寒，势孤难立，若怒恼俺家的军师，管教他六军八十一州水军都督做不成。说罢时，扯起双篷，小船如飞快如闪电，一霎时飘飘摇摇，随波逐浪影无踪。这就是七星坛，孔明借东风，